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琼·布莱特小姐的脸色随着佩伯的每一句话变得越来越白了。她坐在那儿，满怀烦恼，咬住嘴唇，眼泪汪汪。而探长平静地说：“是这么回事吗，布莱特小姐？”“ 不，不，哦，不，不，不是，不是这么回事。” 布莱特小姐捂住了脸，她喊了起来，并且抽抽泣泣的哭了。请你咬牙切齿，一声咒骂，纵身向前，使劲一把抓住了佩伯整洁的领口。 你 这满口胡说的恶棍！这个年轻人大叫大喊着，你竟陷害一个无辜的姑娘！你！佩伯脸涨得通红，挣扎着想挣脱切尼。这个时候，身材魁梧的威利警官像闪电似的一下子就窜到了切尼的身旁，狠狠地扭住了这个小伙子的胳膊，使他萎缩成了一团。探长用温和的口吻说：“ 哎，孩子，控制一下自己吧，这不是什么。” 艾伦·切尼尖声地叫着：“ 这是诬赖，是诬赖！” 一面在威力的手中挣扎着：“ 坐下，你这个小捣蛋！” 探长尖声叫着：“ 托马斯，你把这个诬赖逼到角落里，看好了他。” 威利用他那迄今尚没有露出过的愉快的神情答应了一声 好， 并且毫不费力地把艾伦摁在了书房的另一边的一张椅子里。 艾伦切尼无力反抗，只能是嘴里在低声的咒骂。 布莱特小姐声音很轻，并且呜咽着：“ 艾伦，别这样，别这样。” 后面他说的话使大家震惊了。“ 是的，佩伯先生说的是实话。” 讲到这儿他抽泣了一下。“ 那星期三的夜里， 我是在书房。”探长高兴地说：“ 这就比较理智了嘛，好孩子，永远应该讲老实话。那么你当时要找什么呢？” 布莱特小姐话说得很快，但是她没有提高嗓音。 我本来以为如果我承认的话，也许很难解释清楚。是的，的确是很难解释清楚的。我一点钟醒来，我突然想起那位诺克斯先生，也就是遗嘱执行人，或者不管他是什么人吧，可能会需要一份卡基斯先生所持有的那些契约的分项账目，所以我下楼去把他们登记一下，并且…… 探长干巴巴地说：“在半夜一点钟吗，布莱特小姐？”“ 是，是的。” 然而，当我在保险箱里找到这些契约的时候，我想到，对，我想到自己多蠢呢，怎么在深更半夜来干这种事情呢？所以我把他们又放回了原处，我重新上楼睡觉了。是的，就是这么回事，探长， 布莱特小姐的双颊泛起了红晕，两眼一直注视着地毯。切尼大惊失色地望着他，佩伯叹了口气。探长发觉儿子埃勒里在自己的身边，于是拽了拽儿子的胳膊说：“ 孩子，怎么样啊？” 他低声地问着，而埃勒里却含着微笑大声地说：“ 这话讲的是相当入情入理的。” 他的父亲纹丝不动地伫立了一会儿，是入情入理的。喂，布莱特小姐，你有点紧张了哦，你需要调剂一下精神。能否请你上楼去叫西布斯太太立刻来一趟呢？ 好吧，我去，再好也没有了。 布莱特小姐用细微到极点的嗓音回答着，他轻盈地离开了书桌，向埃勒里投去了感激涕零的一瞥，然后快步走出了书房。摩子医生用沉思的神态端详着年轻的埃勒里的脸色。这个时候，西姆斯太太盛装出现了，她穿着一件耀眼的吓人的外衣，那只猫紧跟在他的脚下。布莱特小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里悄悄地坐下了，离那个年轻的男人很近。艾伦并不朝他看，却只是全神贯注地仔细地瞧着西姆斯太太头部的那斑白的光圈。探长打招呼说：“ 哎，西姆斯太太，进来吧，坐吧。” 好，西姆斯太太庄严地点着头，然后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西姆斯太太，你还记得上星期六的早晨，也就是卡基斯先生去世的那天的情况吗？ 记得。 西姆斯太太说的时候，身子抖了一下，全身的肥肉抖出了无数的涟漪。 我记得，长官，我一直到死都记得。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现在，西姆斯太太，谈一谈那天早上的情况吧。 西姆斯太太肉墩墩的肩膀起伏了好几次，就像是一只老雄鸡在黎明时鼓劲儿的呜呜啼叫似的。 我十点一刻到这间书房。哦，长官，我来收拾打扫，把隔夜的茶具带走。哦，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是我每天早上的日常杂物。啊，长官，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 埃勒里的声调是温和和恭敬的。西姆斯太太。西姆斯太太那气喘吁吁的嘴边顿时挂上了笑意。 他心里说，这才真是一个小伙子呢。 埃勒里接着说：“ 啊， 你一直亲自做杂物吗？”年轻人的语气里暗含着不太相信西姆斯太太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竟然必须去做佣人的差事。西姆斯说：“ 啊，我只做卡基斯先生本人房间里的事情。先生，哦，要知道卡基斯先生 对年轻女佣可是未若神明，哦，敬而远之的。啊，他说那些叽叽喳喳的小白痴，哦，他总是这么称呼这些女佣人的。哦，他是一直坚持要我亲自收拾他本人的那些房间的。 哦，那么卡基斯先生的卧室也是由你整理的咯？ 对呀，先生，还有戴米那间也是我整理的，所以上星期六早晨我就打算做这些杂物了。可是当我进来的时候，哦，我…… 他的胸脯起伏着像海洋的波浪。 我瞧见可怜的卡基斯先生，他趴在书桌上，也就是说先生，他的头俯伏在书桌上。哦，我还以为他睡着了呢。于是，哦，我的老天爷呀，我摸了摸他可怜的手，我发现冰凉的，哦，凉透了。我想要摇醒他，后来我就大声地叫了起来。哦，我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些了。哦，先生，我对圣经启示。 他急切地朝着埃勒里这样说，就仿佛这个年轻人对他所叙述的事实抱有怀疑似的。他接着说， 此后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就是，维克斯来到了这儿，有一个女佣噼里啪啦地打我的嘴巴子，还给我嗅嗅盐以及那些个古古怪怪的东西。这之后我就看见自己躺在楼上自己的床上了。 换句话说，西姆斯太太，艾勒里还是用那种谦和的语气接着说，无论在这个房间里或者在那两间卧室里，你实际上都是一样东西也没有碰过了。 对呀，先生，我一样也没有碰过。 好吧。埃勒里对探长摇了摇耳朵，探长点了点头，然后开口说， 在这所房子里，除了布莱特小姐、斯隆先生和吉米·特米奥斯·卡基斯之外，还有谁曾在上个星期六早晨卡基斯死之前看见过他吗？所有的脑袋一起摇晃起来，而且摇晃的是毫不犹豫的。探长说，贝克斯，你能肯定你的上星期六早晨九点到九点一刻之间没有到这些房间里来过吗？老管家维克斯耳朵上的那圈灰白的头发抖了起来。 我们先生，没有，没来过。哦，没来过，先生。 艾勒里自言自语地说，这段时间很值得深挖一下呀。西姆斯太太，自从七天前卡基斯死了之后，你有没有碰过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呢？管家婆颤颤发抖地说， 我连一个指头也没有啊，我一直病着呢，先生。 那些已经走掉了的女佣呢？ 布莱德小姐压低了嗓音说， 我好像刚才已经对你讲过了，格林先生。这些女佣在卡基斯先生去世的当天就走了，他们甚至不肯跨进这个房间一步的。 嗯，那么管家先生，维克斯先生，你呢？ 我没有，没有碰过，先生啊，没有。一直到星期二，也就是下葬的那天，我一件东西也没有碰过，先生。而在星期二之后，我们被吩咐不许碰任何东西的。 嗯，那好，布莱特小姐，你呢？ 我有别的事情要做，奎因先生。布莱特小姐轻声说。 埃勒里将所有人都扫视一遍，接着说，自从上个星期六以来，有哪个人碰过这些房间里的东西吗？没有人回答。好极了，换句话说，明摆着就是这样的情况了。两个女佣走了之后，家务事就没了人手。西姆斯太太躺倒在床上，什么也没有碰过，整个房子乱糟糟，没有人打扫。而在本星期二丧礼之后，由于发现遗嘱失窃，根据佩伯先生的命令，这些房间里的东西是不许动的。我相信情况就是这样。布莱德小姐打着胆子猜测说，并年承办人曾在卡奇斯先生卧室里工作过，整理尸体以便安葬。佩伯插嘴说，至于在查找遗嘱的时候，格林先生，虽然我们把这些房间细细的搜过，但我可以亲自向你担保，没有一件东西被拿走或者被弄乱。埃勒里说，我认为殡葬承办人必须靠得住。特里克拉先生，你向这位卡基斯先生核实一下好吗？ 好的，先生。 特里卡拉和戴米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紧张的对话，特里卡拉所提问题更加尖锐而粗暴，而这个白痴无精打采的面容慢慢的转成了苍白的颜色，他结结巴巴声嘶力竭的用希腊话讲了起来。特里卡拉皱着眉头汇报说， 他说的讲不清楚，奎先生，他想说他在堂兄死了之后就没有再到那两个房间里去过，但他还说什么。 老管家威克斯插嘴了， 请准许我打断一下吧，先生，我倒是知道戴米先生想说些什么了。情况是这样的，卡基斯先生一死，他蒙头转向，慌张得不得了，不妨这样说吧，就像个孩子害怕死人一样，他不肯再睡到自己原来那间紧连着卡基斯先生卧室的房间了。于是我们按照斯隆太太的吩咐，把他安排在楼上一间空着的女佣的房间里。 斯隆太太叹息说，他一直就住在那儿了，从此就像鱼儿离开了水。我可怜的戴米，他终究是个问题呀。 年轻的艾勒里用不寻常的口吻说，请你再确定一下，特里克拉先生，请你问问他，自从星期六之后，有没有再到那两间卧室里去过。戴米被吓破了胆的否定的样子，已然根本不需要特里卡拉来翻译了。这个白痴畏畏缩缩缩进一个角落，他站着咬着指甲，不安的眼神朝着四周咕溜溜地转着，活像一头野兽。艾勒里若有所思地审视着他。探长转身向着那位灰白胡子的英国医生， 沃兹医生，我刚才跟邓肯·弗罗斯特医生谈过话，他说卡基斯一死你就诊断过尸体，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 你从医学的角度看，死因是什么呢？ 沃兹医生褐色的浓眉往上一挑， 我的诊断与弗罗斯特医生在死亡证明上所写的完全相同。 现在还要问你一些私人的情况，医生。 探长吸了吸鼻烟，慈祥地微笑着。 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跟这家人认识的，好吗？ 我相信，沃兹医生满不在乎地说， 不久之前我曾经提起过这件事情。我是伦敦的一个眼科专家，好不容易有一年的休假就到了纽约，布莱特小姐到旅馆拜访我。啊，又是布莱特小姐。探长狡黠地向那姑娘瞥了一眼说，怎么了？你们原来认识吗？认识，是通过布莱特小姐原先的东家阿瑟伊文爵士认识的。我给阿瑟爵士治疗轻微的沙眼，于是就认识了这位年轻的女士。医生说他在报上看到我来纽约消息，就到我住的旅馆来看我，叙叙友情，并且问我肯不肯给卡基斯治眼睛。是这样的，布莱特小姐迫不及待地说了起来，我从报上的轮船航行消息里得知欧斯医生将要到达，我就对卡基斯先生谈起了他，并提议去请他来医治卡基斯先生的眼睛。当然了，欧斯医生继续地往下说，我是十分不愿意久离英国的，我现在感到我常常水土不服。起初我并不打算利用假期去赚外快，但是对布莱特小姐又是情面难却，所以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多承卡基斯先生的美意，他坚持要我在美国的整个期间都到他家做客。我对他的病情观察了两个多星期，他就死了。弗罗斯特医生以及专科医生对于卡基斯致盲病因的诊断，你同不同意？对了，我记得几天之前我曾经在这儿告诉过这位郝警官和贝伯先生，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黑内障的症状，对，全部失明，何以会由于胃溃疡或者是胃癌的出血所引起。不管怎么样吧，从医学的观点来说，这的确是个引人入胜的课题。我自己曾经进行过一些试验，致力于促进机体自然恢复视力，然而我的试验没有成功。我最后一次严格的检查是在上个星期四，对，但他的病情是毫无好转的。你能不能肯定，医生，你从来没有见过格里木肖这个人，对，也就是棺材里的第二个人。沃兹医生急着回答说，没有，探长，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外乡老巴黎球星惨遭戏弄，有情人足智多谋，终成眷属。法国巴黎北方剧团携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6月16至18日，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爆笑登场，详询6655000。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主标准，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精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精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更可恶的是，他还加上了一句话：即使谋杀格里莫肖的凶手永远查不出来，他也毫不在乎。探长抬起了富有幽默感的眉毛，温和地询问斯隆太太，结果仍是失望。他跟他的儿子一样，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更不关心。他唯一关心的是立刻使这所宅邸至少在外表上恢复舒适安静的旧观。弗里兰太太以及她的丈夫纳奇欧·苏伊查·伍德拉夫全都是同样的一问三不知。看来似乎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认识格里穆肖，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探长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对男仆威克斯施加了压力，然而威克斯说的斩钉截铁，说自己在卡基斯家里当差尽管已有8年之久，可是格里穆肖在上星期的2次来访之前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所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探长像拿破仑一样是五短身材，此刻他绝望地站立在房间的正中。他站在这里就像当年拿破仑站在那个他被流放的地方，他的眼中几乎射出了疯狂的光芒，从他那花白胡子的口中像连珠炮似的发出了一个个的问题：有谁在葬礼之后看见这个房子里有什么可疑的行动吗？没有。有谁在葬礼之后到墓地上去过吗？还是那个老大汉异口同声一致咬定说没有。探长很不耐烦，他把手指轻轻地勾了一下，威利警官走了过来。探长此刻的火气非常的大，他叫威利到静悄悄的墓地上去，对教堂司使霍尼威尔、埃尔特牧师以及教堂里的其他人员，对他们挨个的盘问，问问看会不会有谁在葬礼后曾经看见过墓地上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不一般的迹象。还要他去向邻居们探听，向后院对面的牧师住宅里的仆人探听，并且向后门都通向后院的其他的4户人家探听。总之，向凡是能够看到墓地的嫌疑犯的任何人，都不要错过。威利已经习惯于上司的脾气了，他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走出了房间。好的，探长。探长捻了捻小胡子。哎，儿子，埃勒里。他摆着父亲的架子。你此刻在搞什么名堂啊？他的儿子没有立刻回答。他似乎已经发现了极为可疑的事情。此时他非常不得体的用口哨吹起了贝多芬第5交响乐的调子，并且这个年轻人眼睛望着墙上那个壁凹里的小架子上所放着的一个最普通的最常见的绿壶。年轻的埃勒里是个好奇的小淘气，他在这几个钟头里一阵阵的心血来潮，对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有着最朦胧的憧憬，他仿佛置身在无从琢磨的梦境之中。但他有一种直觉，马上就要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他在书房里到处转悠着，跟人家的身上碰来碰去的，一会儿倒倒家具，一会儿翻翻书本，总之是无事自扰，很招人讨厌。他曾经2次走过那个上面放着绿壶的小架子，他的鼻翼轻轻地动了一下， 并非是嗅到了什么具体的气味，而是感觉出有一种不大明显的刺鼻的味道。年轻人立刻皱起了双眉，望着这把壶，然后又揭开了绿壶的盖子，朝里面看了看。不管他是打算从中看到什么，反正他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他一眼看去，那里边都是水。即便是这样，当艾勒里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里流露出了希望的光芒，随着自己的思索而吹起了口哨。而这个动作触怒了他的父亲。探长所提的那个问题当然是注定得不到答复的，相反，艾勒里却用他那天生犀利的语言风格去跟西姆斯太太谈话。上星期六的早晨，你发现卡基斯死了的时候，这个小架子和茶具都是放在哪儿的呢？ 哪儿？靠近书桌呀，先生，不在如今这个地方。哦，是我前一夜按照卡基斯先生的吩咐放在靠近书桌的地方。 那么，艾勒里转身朝着众人，是谁在星期六上午之后把这小架子挪到壁洼这儿去的呢？ 答话的又是布莱特小姐，她再次招致了道道的怀疑的目光，那些目光投射到她细长纤巧的身躯上。 是我挪的，奎因先生。 探长皱了皱眉，埃勒里对他的父亲笑了笑，然后年轻人又问道， 是你搬的？好好，布莱特小姐，那么什么时候搬的？为什么搬呢？ 布莱特小姐似乎是有点笑不可遏的样子说， 是你真的，你看几乎样样事情都有我一份，可是你知道，在举行丧礼的那天下午，这儿乱成了一团，书房里人来人往，全都在找遗嘱。 小架子恰巧靠在这张书桌的旁边，造成了不便，所以我就把它挪挪开，搬到壁凹里。 这总没有什么错吧？ 当然没有错呀，艾勒里宽宏大量地说着，随后又转身朝向了管家婆说，西姆斯太太，上星期五的晚上，你送茶具来的时候拿了几个茶单儿？ 一大把吧，先生，我记得好像是6个。 探长一声不响，身子前倾。副检察官佩伯也是这样，两个人都用迷惑不解的神色朝小架子看着。小架子又小又旧，在这两个人看起来它毫不显眼，它上面放着一只大银盘，银盘上靠近电绿壶的旁边还有3只茶杯和茶托，还有茶室，还有一只银的糖碗，一只碟子里盛着3片未经压榨的柠檬，另一只碟子里有3包没有用过的茶袋，一只银罐子里甜奶油已经凝固发黄了，每只杯子里都有茶的残渣已经干了，并且每只杯口的内缘都有一圈单宁酸的痕迹。3只银翅都很笨重，每只都是用过的。3只茶托里面各有一个用过了的发黄的茶袋，以及一片干枯的压榨过的柠檬。探长和佩伯看到的就是这些，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探长虽然对儿子异想天开的性格很熟悉，但是对此时他的做派也难以理解了。 我真的看不出什么来。 艾勒里痴痴地笑了， 让我们来听一听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话吧。只要你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当前的不快总有一天会使你受惠的。 说着，他再次揭开了绿壶的盖子，朝里面张望着，然后从他那一只随身揣在口袋的小囊中掏出了一只小小的玻璃管瓶，从绿壶嘴里倒出了几滴陈腐的冷水，重新盖上了盖子，再把小瓶子塞紧，并且揣入了鼓胀胀的口袋。在那越来越感到莫名其妙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年轻人把整个茶盘从小架子上拿到了书桌上。放下茶盘的时候，他满意地舒了口气。他好像又起了一个念头，就直截了当地对布莱特小姐说：你在星期二搬动这个小架子的时候，有没有碰过或者变动过茶盘里的任何东西呢？ 布莱特小姐恭恭敬敬地说：哦，没有，没有碰过，科因先生。 好极了，事实上我可以说这美妙极了。 小伙子轻快地搓了搓手： 诸位女士们先生们，这一上我们大家全都有些疲倦腻烦了吧，哈，是不是来一点饮料提提神呢？ 艾洛利，探长板起了脸，凡事该有个分寸，现在哪有闲情逸致来。 艾洛利看了他一眼： 爸爸，古罗马诗人高莱西巴所百般歌颂的东西你难道不知道吗？ 茶呀，它使人回肠荡气呀、啊、哦，深沉睿哲，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饮料啊。 那历历莺声，娓娓动听，嫣然一笑，消愁解忧，哦，开怀畅饮，如对良酬。 布莱特小姐咯咯地笑了起来。 艾勒里向他微微地欠了欠身。 奎因探长手下的一名警官站在角落里，举起粗壮的大手凑向另一个同伴的耳畔，低声说： 这么调查凶杀案，我简直是胡搅嘛。 奎因父子的目光越过绿湖聚集在一起。探长似乎已经消了气，他不声不响地做出了让步，等于在说： 哦，我的儿子，这是你的世界了，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年轻的埃勒里似乎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几乎很粗鲁地对管家婆西姆斯太太说： 请再取来三个新的茶袋，六只干净的茶杯和茶托以及茶室，再给我一些新鲜的柠檬和奶油。管家婆，马上去拿吧。 这位管家婆喘了口气，打了个喷嚏，然后仪态万方地走出了书房。 白乐里兴致勃勃地摆弄着壁壶上的电线，然后绕着书桌走来走去的，在找什么东西。找到之后，就把电线上的插头塞进了书桌旁边的插座里。 当西姆斯太太从厨房回到这里的时候，绿湖上部的玻璃容器里的水已经沸腾了，四周鸦雀无声。艾勒里自得其乐地全神贯注着，也不把茶袋放进西姆斯太太刚拿来的六个茶杯中，就拧开了壶嘴儿，往杯里倒开水。在第五杯刚要斟满的时候，绿壶里的水却已经用光了。副检察官佩伯不知道他葫芦里在卖什么药，就说： 不过奎因先生，这水变质了，它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吧，你总不能喝它吧。 艾勒里笑了笑： 我真傻， 当然是这样了，西姆斯太太。他低声说， 麻烦你把绿壶拿去，灌满新鲜水，再一起拿六只干净的茶杯来。 西姆斯太太对这位年轻人显然看法完全改变了，他恶狠狠地朝他那俯垂着的脑袋望了望。 艾勒里拿起了绿壶，递给了西姆斯太太。西姆斯太太走了之后，艾勒里一本正经地把那三个用过了的发了黄的茶袋放进三杯滚烫的变质的水里。 斯隆太太恶心地轻轻地惊呼了一声，这个稀奇古怪的小男生总不至于会…… 艾勒里继续玩他那套神秘的戏法，他把那三个用过了的茶袋按在滚烫的变质的水里浸泡着，然后举起一只已经用过了的茶室使劲地倒戳着。 西姆斯太太回到了书房，带着一张盘子，上面放着一整沓干净的茶杯和茶托，还有那个绿壶。他刻薄地说， 我相信我祈祷这些够了吧，奎因先生。哦，你知道咱们家的茶杯可用光了。 好极了，西姆斯太太，你真是宝中之宝啊。啊，这总算是好话了吧，哈哈。 艾勒里暂时停止了倒戳，起身将电插头塞进书桌旁的插座里，然后他依旧玩他那倒戳的戏法。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那些旧茶袋在变质的水中无非产生了少许的溶液而已。 艾勒里笑了笑，点了点头，似乎意味着自己已经证实了什么。 他耐心地等待着绿壶里新鲜的水烧开，就将其往西姆斯太太拿来的干净的茶杯里倒。斟满第六杯的时候，绿壶里的水用完了，他叹了口气，喃喃地说， 哦，亲爱的西姆斯太太，看来还得劳您的驾，把绿壶再灌满了水。 我们这儿的茶杯可不少啊，诸位请喝吧。 然而人人都不愿意跟他一起轻浮地喝茶，包括那两位英国人，琼·布莱特和沃兹医生。于是埃勒里独自喝起来，他望着桌面，上面茶杯琳琅满目。 铁的事实就是，所有投射到他这个泰然自若的身躯上来的目光，都比言语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场的大多数人认为，他的智力突然一下子降到了呆米的水平。 艾勒里掏出了手绢，温文尔雅地抹了抹嘴，放下了空杯子，依然含着微笑，走进了卡基斯的卧室。探长和佩伯都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跟在他的后面。 卡基斯的卧室又大又暗，没有窗户，因为这是个瞎子的房间。 艾勒里开了灯，对这个新的领域进行着查验。屋子相当的乱，床睡过了而没有铺叠整齐，离床不远的椅子上有一大堆男士的衣服，室内微微的有点令人作呕的气味。 这也许，艾勒里一面说，一面朝对面墙的高脚柜走了过去。 这也许是香精的气味，或者是别的什么味道。这所房的年代很久了，造的时候也许很结实。建筑专家埃德蒙德·格雷维就是这么说的嘛。然而却没有考虑到必要的空气流通。 艾勒里说着，他审视了高脚柜，仔仔细细，但是没有触碰任何东西。随后他叹了口气，动手翻抽屉， 在上层的抽屉里，他好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只见他的手上拿着两张纸，并且对其中一张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探长大声地说：“ 哎，找到什么了？” 说着，他和菲伯都把头伸到了埃勒里的肩上。 这就是那份衣着程序表，我们那位白痴朋友就是根据这个来给他的堂兄穿戴打扮的。埃勒里喃喃地说着， 他们看见一张纸上写的是外语，另一张是用英文写的。埃勒里接着说， 就凭我的语言学知识，也足以看出这老狮子是演变了的现代希腊文的书面语言。 佩伯和探长全都没有说什么。埃德里叹了口气，开始大声地朗诵起那份英文的程序表。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